心与心的相爱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片刻，拼过增添岁月的骄傲，白发白千山，万里齐传唱，天和地牵手， thank you.

上的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做个子，晚上的蝴蝶花把蓬蓬的能跳起舞哟， 散了花的羊羔子哟，给你妈妈叫不停哟， 憨憨的牛犊子妈妈母母唱起歌哟， 好的路

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。